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能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能动心。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也欢迎你通过听听 FM 来跟我们互动。今天首先这首歌曲呢非常 real， 来自于 Amber 刘的一首全新单曲，我们就来听刘奕云这首《别假装》。 美丽的一天，直到有你出现，想转身边不见，手机上又来电，想象着你的脸，我已感到厌倦。假装你在乎我的感受，我的感受，直到反正你要求的我总是不够，总是不够。你的朋友怎么总在我的背后一起说我的坏话，他们都不懂你真实的模样，波澜的理你就让他随风而去。假装你在乎我的感受，我的感受，直到反正你要求的我总是不够，总是不够。 别假装，别装无奈，别假装，别装明白，别假装那一点都不可， 我看你真清楚。 别假装，别装无奈，别假装，别装明白，别假装那一点都不， 我看你真清楚。 好讨厌啊。 哦，请别假装你在乎我的感受， 我的感受， 我的感受，直到反正你要求的我总是不够， 总是不够， 总是不够。请别假装在乎我的感受，耶，哦，看你自己， 我知道所有你的要求我永远不够。 Amber 刘奕云新专辑 Z 的第三波主打单曲《别假装》，据说呢，创作灵感是来自于一次失恋之后的自我醒悟，用简单直白、生动有趣的方式揭示那些虚伪的面孔。看来爱情真的是会让人长大。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有着类似的主题，戳穿爱情当中的假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惠妹《假惺惺》，收录在2003年她的《勇敢》专辑当中。 闪烁，掩饰着情话，明明很冷。 心跟 相信你的拥抱，还心甘情愿的不想逃，假装多好，依然是暧昧的通道，一个人无理取闹，两人世界的煎熬，我被自己困在自己许下的圈套，假装自己已解开冰冷的胸 靠。2006年，蔡依林大热的《舞娘》专辑当中，这首躲在角落里的宝藏情歌《假装》。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接下来这样一首新歌，来自于田的全新单曲。这首歌是从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尔曼·黑塞的代表作当中找到灵感，而歌曲也用到了这部小说来命名。我们就来听于田这首《悉达多》。 我们乘着晚风，望着星空闪烁着谁的梦，不需言语诉说你的苦痛，一个眼神就懂。你将时光的匆匆化成脸上岁月从容， 这是仙羽在2019年专辑的标题主打歌，用到了东野圭吾著名小说的名字《白夜行》，而仙羽就是牛奶咖啡的主唱 KK 复言，也是从这样一张专辑开始有了现在的艺名仙羽。在昨天12月6号，著名摄影师、唱片封面设计师杜达雄因病去世，享年是66岁。在实体唱片时代，唱片的封面往往决定了人们对唱片的第一印象，而封面上歌手的妆容、造型、服装也往往是潮流指向。黄莺莺、雪在烧专辑的《烈焰红唇》，罗大佑加专辑《走在田埂上的中远景》，小虎队和忧欢派对新年快乐专辑当中的《阳光青春》，这些经典的封面也都是杜达雄的作品。还有张雨生1992年专辑《大海》，金黄色麦草的背景也营造出了金灿灿海洋的意境。而如今张雨生这张专辑的制作人陈志远、封面设计师杜达雄都已经去世，不过这张唱片的一切却永远流传下来，就像专辑当中这样一首歌一样。我们来听《多梦的岁月》。 云在飘，风在吹，年少的梦在天空聚会，大声笑，几行泪，陪过那多梦的岁月。高声唱，抖掉成长后的尘灰， 梦 少的梦在天空聚会，大声笑，几行泪，陪过那多梦的岁月。高声唱，抖掉成长后的尘。 我蹒跚在前，请带我去明天。

是来自香港地区的吴若曦，她的这首 OST 代表作《使徒行者》的主题曲《越难越爱》。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使徒行者》当中的一幕一幕。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在1997年发表，由姚谦作词，王志平作曲，这是莫文蔚所演唱的《电台情歌》。这首歌曲唱的这种浪漫的情节，也是电台主持人和听众之间的心灵沟通，一首一首的电台情歌，日复一日陪伴在你的耳边，心和心搭起一座桥。 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你和我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将你我心事唱得太敏感，当两颗心放在感情天平上，想了太多又做得太少。你和我仰望星空，走到了爱情的边疆， 转转如梭，触不

笑融化了一切，最最幸福滋味。 你的 我想要牵着你的手，带你漫步整个星球，细心眨眼的问候，你吻在我的额头，你像春风拂过温柔，我想轻轻的咬一口，你害羞没有抬头，拒绝说不出口，撞进我胸口， 夏天的你身边机灵也 echo 让我充满惊喜，我空调放在冷气偷闻我的秘密，你像猫咪躺在我怀里，逛街买了包包要送给你，你是穿白色黄纱的美丽，偶尔任性对我发小脾气，我要把所有的时间连耳机，送你的玫瑰带上你的美，引导的小嘴是什么滋味，我想要攻破、哦、你的堡垒，你俘获我的心让我都为你沉醉， 我要认真爱的就是你，我要守护的人还是你，从南到北陪着的是你，与你携手走进我满爱的婚礼，我想要牵着你的手，带你漫步整个星球，细心眨眼的问候，你吻在我的额头，你像春风拂过温柔，我想轻轻的咬一口，你害羞没有抬头，拒绝说不出口，撞进我胸口， 你就像待放的花朵，花朵盛开美情沙漠，我在你的世界穿梭，一起点燃最浪漫的诱惑，是不是你的耳朵全部声音都是我，感受心跳的脉搏，一起咬一个苹果，送你的玫瑰带上你的美，引导的小嘴是什么滋味，我想要攻破、哦、你的堡垒，你俘获我的心让我都为你沉醉， 我要认真爱的就是你，我要守护的人还是你，从南到北陪着的是你，与你携手走进我满爱的婚礼，我想要牵着你的手，带你漫步整个星球，细心眨眼的问候，你吻在我的额头，你像春风拂过温柔，我想轻轻的咬一口，你害羞没有抬头，拒绝说不出口，撞进我胸口。 这是王星辰和麦小兜所演唱的《冰淇淋》，大家可以感受一场二次元的爱情。而此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李泉和 STAR 共同带来的这样一首浪漫的冬之恋曲，非常有百老汇的感觉。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以慧最近在短视频平台很火的一首歌，叫做《银河与星斗》。 风雨中很温柔，一个人慢慢走，在街道的岔路口眺望银河与星斗，那时候你微笑着问候，要不要一起把那未来拼凑，那时候你牵着我的手，约定来一场世界巡游，那时候手心余温刚好，晚风很温柔，有你陪就足够，时间是个小偷，无情盗走你我之间的所有，为了温暖又平凡的以后，你说分开也能相守，不过一个人把回忆保留，却还记得你的笑容，晚风一起把那未来拼凑，那时候你牵着我的手，约定来一场世界巡游，那时候手心余温刚好，晚风很温柔，有你陪就足够，时间是个 小偷，无情盗走你我之间的所有回流。温暖又平凡的以后，你说分开也能相守，不过一个人把回忆保留，却还记得你的笑容。晚风依旧很温柔，一个人慢慢走，在街道的岔路口眺望银河与星斗，从来都没有理由躲避纷扰的借口，不过临终相守 下奔跑是那一天一起追逐烟火的讯号、yeah. 想要你知道现实多烦扰有多危险，收集你的微笑， 某一天 孤独扯你的深渊，你却把阳光兑现带回我身边。 榜单上的一首歌曲由张延琪带来的 Better Than You。 从 Rise 毕业之后，张延琪推出了首张 EP Emo 奇，这是有着励志主题和潮流风格的一首 Better Than You。 新歌进榜本周来到第18名。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也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新歌一号，这是林俊杰的最新单曲一定会。一定会也是 JJ 在个人低潮的时候对自己的喊话，经历黑暗一定会迎来黎明的曙光，也是借由这样一首歌曲鼓励这几年遭遇种种艰难的朋友，来听这首一定会。 捂住耳朵防备，故事

起到晚一点放假。最最美丽的宝石，背向前最最深的水池，磨烂的光不需要修饰，定格在此时间静停止，不会消失。 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忘记从前我所失落，失落的起点，忧伤的过去已忧伤的走远，沉睡之前谎言真实成虚无，失落换不回的你，换不回的时间。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当欢喜悲伤都已成了过去，生命我不多，何时它要画下句点？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当深情挚爱都将化作灰。在我梦里面，梦中的我是否值得走向黎明？忘记从前我所失落，失落的起点，忧伤的过去忧伤的走远，之前谎言真实成虚无，失落换不回的你，换不回的时间。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当欢喜悲伤都已成了过去，生命我不懂，何时它要画下句点？我们还会记得吗？当深情挚爱都将化作灰烬，如何记忆是条路，能否走到深处，让自己痛苦。 七四。

真的愿意，就请给我惊喜。关于爱情，或许没有预想的结局，那天起这颠覆了自己逻辑，我的怀疑所有答案因你而明白，转啊转就真的遇见 Mr. Right。 皮的中意他来自梁咏琪1999年专辑《新鲜》。 当时走田园风的季节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清新和温暖。而下面这一位在校园民谣风起云涌的年代，也是一位非常瞩目的歌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他所演唱的《花儿》，他的声音绝对会让你印象深刻，他就是叶培。 谁看鸟儿为谁忙？ 已开始怀念你的美丽，在飞机挣扎着冲上天之后，我怎么能像个傻瓜，为了冒充一些该死的坚强，佯装潇洒，让你像鸟一样的飞走，人完全不舍，讥笑难过的自我。你是撑着他走的，撑着我心里最柔软的爱恋，那些亲密的过往，越是亲密越是忧伤，却要散了。被拥进在怀里的余温，终抵不过一场狠心的出走。 歌手马条的代表作这首《傻瓜》，他也是叶培花儿的词曲作者。因为喜欢弹吉他，马条从新疆的克拉玛依只身来到北京，在音乐当中很好的将西方的元素本土化，不拘泥，奔放，富有生命力。那今年他推出了新专辑《塞外》，展开了全新一轮的巡演。而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的是榜上这首本周的黑马歌，毛不易为电影《爱情神话》演唱的同名主题曲，新歌入榜排在第二位。 街头巷尾，那家店有排队，身影相随，哦，生活慢慢平淡琐碎，一度一度 总会有一扇门。先学着重新和自己面对，回忆纷纷，清晨到黄昏，何不承认从未老的灵魂，命运都转，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都无所谓，一回一回看到了没？